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拒绝截肢，拒绝手术。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、糖尿病足、动脉闭塞硬化症。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，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，专家热线010-6938-8779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-6137-8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，应有尽有。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金秋送爽，花果飘香，好事连连，三喜迎宾。广汽传祺长春店已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园，即将盛大开业。GS3、GS7新车到店，恰逢教师节，浓情好礼一相随。详询致电89368777。 959资讯快报。 8月28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到松林店镇调研指导工作。调研过程中，王彦青强调，松林店镇作为京南重镇，要抢抓机遇，加快发展，力争在全省有位置，保定争一流，涿州做表率，为全市发展挑重担、做贡献，真正让百姓获得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幸福感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陪同调研。调研中，王彦青一行与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进行座谈交流，听取基层工作汇报，深入了解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情况，以及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。就今后工作，王彦青指出，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、新思想、新战略，坚决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加强党的建设，落实从严治党责任，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，层层传导压力。王彦青强调，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，要强化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，要加快发展，要强化党委和纪委两个责任的落实，重点抓好一问责八清理和基层微腐败整治两个专项工作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，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。座谈会上，王爱军希望松林店镇不断开创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，为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、协同发展工农新区做出应有贡献。8月30日，河北省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副总经理李军辉一行来涿，就相关项目合作事宜进行考察洽谈。涿州市领导王彦青、王志前、李庆林出席会议，相关单位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。座谈会上，双方共同观看了涿州市宣传片，了解涿州市发展建设情况，并就项目合作等具体问题进行沟通交流。李军辉说，河北省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十分重视与涿州市的合作，希望进行更深入的项目对接工作，尽快推动项目落实，实现双方合作共赢。市委书记王彦青指出，涿州目前正在谋划全域旅游和城市开发，发展涿州的同时也服务于北京。他表示，涿州市与河北省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范围十分广泛，希望加快对接步伐，进行全域合作研究，尽快启动合作项目，实现双方共同发展。随后，河北省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一行进行了实地考察。 树正气，讲团结，聚合力，促转型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83年版本的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中第三部《华山论剑》的主题歌《世间始终你好》。这首歌呢，仍然是罗文和珍妮带来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“疯狂特购”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，这是收录在2000年庾澄庆的翻唱专辑《哈利坞》当中翻唱高凌风的歌曲，是一首呢后来成为了庾澄庆代表作的歌《大眼睛》。 我不能不看见， 我从来不明白明明是什么，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，你的眼光似乎对我心声，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，不管心里是否有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，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，你的眼光似乎对我心声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，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 这是来自庾澄庆翻唱高凌风的歌曲《大眼睛》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1997年第二张个人专辑《Bad Boy》当中的《一想到你呀》。这首歌和主打歌《Bad Boy》一样，都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词作曲。而在这首歌当中呢，张惠妹的妹妹还有表妹，也就是后来的阿妹妹，也参与了演出。 草地有蓝山，妈妈轻柔的歌唱。

都不会迷途。我要稳稳的幸福。这是我想要的幸福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3年陈奕迅曾经登上春晚的歌曲《稳稳的幸福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导演张艺谋《归来》这部电影的宣传曲。这部宣传曲呢，一共有三个版本，分别来自常石磊、韩磊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清风。这首歌呢，是根据老电影《渔光曲》当中的《渔光曲》改编而成，而作词作曲方面是来自08年奥运会的作曲程其刚。来听到清风带来的《跟着你到天边》。 昨天的身影在眼前，昨天的欢笑响耳边，无声的岁月飘然去，心中的欢情永不见。 这是来自清风演绎的《归来》电影当中的宣传曲《跟着你到天边》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1989年周华健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最真的梦》。这一首歌呢，是他翻唱陈慧娴的粤语歌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。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2003年真善美专辑当中的可不可以不勇敢。这首歌呢是鼓励女生的一首歌，其实有的时候呢示弱是另外一种坚强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栋梁的一首歌。张栋梁呢当年在网络当中呢翻唱了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，大红大紫。2005年呢推出了他的第一张 EP 专辑只在乎你，当中就收录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藏爱，这是一首韩式风格的轻松歌曲。 不记得你手心的温度从哪有不同，坐在 Starbucks 听我说话的时候挥着翅膀让心去漫游，你想说我会静静听你决定的经过，背着冬天给你春天的暖和，真心祝你得到希望的快乐。 是来自张栋梁的《藏爱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当年邓紫棋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呢演唱的一首歌，而这首歌也收录在她2014年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这是翻唱 Beyond 的《喜欢你》，因为邓紫棋呢把这首歌的节奏和音色方面呢做了很大的改变，所以呢唱出了和原唱黄家驹完全不同的味道。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头，双眼无辜的仰望，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。 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小明妈，你家儿子暑假都在干嘛？我想看看哪有高尔夫的单次课程，让我儿子去学学。 嗨，我们家小明最近迷上马术了，上次我办的高尔夫卡还没用完，我转给你吧。 算了，他就3分钟热度，不值当。 哎，幸亏这次我用的是低卡，否则办张马术会员卡又要好几万。 滴滴运动金牌教练单次套课原价365，现在疯狂特购只要300。抢卡热线18600-0395918600-0395919。

不知道这首当年很经典的来自郭富城的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》当中有你多少的回忆。这首歌呢是1991年郭富城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一起要听到的是伊能静2006年的一首歌《一千遍我爱你》。这首歌由林俊杰作曲，伊能静自己填词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就算轻轻的呼吸，心还是感觉痛，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，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、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，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，天灰的好寂寞，快乐悲伤被你左右，说一千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就这样不贪心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，再苦我能承受，说一千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，心还是感觉痛，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，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、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，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，天灰的好寂寞，快乐悲伤被你左右，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，再苦我能承受，说一千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，相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，说一千遍我爱你这样不贪心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，再苦也承受，说一千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，相信你给的承诺千遍我爱你也 星辰，风消失，仍是你关注我恨。长夜雪纷腾，总少你。问到底几许挣扎，浓雾或可是太阳，连月盼松容，转身去。从前童话过胜利，火中花香且痛，找紧他一遇要得。有屈掩饰冷豪气，有此理。亦愿以情热爱困扰着未来，找不到振作所在。尽情尽狂尽放，被烟花灿烂，那时候你我已变。